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路德访谈，我是路德。今天是4月14日，今天我们之前做过节目的一位方老先生啊，在墙内的，上次做了节目引起很大的反响，今天他又再次连线今天的题目是您主动发过来说想跟我们大家谈的爆料革命国旗条的解读，以正视听。那我们就从这个主题开始。 这个我今天呢，讲这三个比较敏感的概念，目的有三个。一个是对于这个支持郭文贵的人和网友，我给一个目标；对于反对郭文贵的人，我给他一个方向；对于关注郭文贵的人，我给他一个清晰的轮廓。我今天是站在关注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网友们一定要听清楚、记好了，我是在关注郭文贵。第一个问题，我就要谈谈爆料。这个无论是在国内是在国外，都讲说是郭文贵爆料。我不赞成"爆料"这个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是最高的境界。朋友们一定要记好，沟通是最高的境界。在沟通里面，最典型的一个模型就叫周哈里模型，周哈里窗。在周哈里窗，它怎么说的呢？它分四个区域。第一个区域就是我知道你知道，那叫公共区域。第二个区域是我知道你不知道，那叫隐私区。第三个区域是我不知道你知道，那叫盲区。第四个区是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叫未知区，或者说叫潜能区。今天咱们谈的是第二个区域，就是我知你不知，那叫隐私区。我把我知的东西我说出来，那叫爆料。您比如说，我上次做节目我说了，等多钱路德的关注量达到15万的时候，我说一说我跟路德的事儿，那叫爆料。什么叫料？料能有多大点事儿啊？郭文贵不能称其为料，他是郭文贵的现象，他在一个层面上揭示了社会现象。网友们会说了，你这么说不行啊，人家郭文贵就自己就说了，他就叫爆料，你就不懂真正受过共产党熏陶的人的潜质和特质。共产党人是什么？对组织要高高的说，对个人要扁扁的说。为什么这么讲？组织一说共产党的组织伟大、光荣、正确，那是共产党的组织。要说个人，毛泽东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比喻他是什么？他说我是和尚。和尚是什么？和尚就寺庙里头打经扫地的，那叫和尚。后来他又来两个字，我是和尚打伞，人们理解了，哦，这就是暴力无产者，这是贬低自己。再有周恩来总理，他怎么说自己？他说我就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这是很典型的话呀。人民的勤务员，勤务员是什么？勤务员比服务员还低了一级。郭文贵他能说我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不会的，他只能说我是一个爆料，他不能自己来说他是社会现象。他要贬着自己说。 为什么说郭文贵得到了真传呢？那就在这体现出来了，这就是一个方面呢。 嗯， 有些人不然，有些人上来就说我是理论家，是真的假的你不得要看实践。 嗯， 郭文贵已经把它放在最低的位置，我就是爆料，我就是有料，你还能说他什么？这是我的理解。你看前两天， 嗯， 有个朋友找我，就探讨，说共产党，就探讨共产党。我说共产党，我说共产党是什么？我说你是什么呀？他说我呀，谦虚的说，我是一粒沙。他说他是沙。我说你是什么沙？他说以我现在的财力，以我的知识，我是一粒金沙，他是金沙。 嗯， 我说你跟共产党你斗不过，你不是对手。 嗯， 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人从来不这么说话。我说共产党人说自己是一滴水，他在你的沙子里他是看不见的。 嗯， 但是你这沙子加温到100度的时候，你那沙子碰不得了。但是这滴水腾云驾雾，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共产党的厉害之处。我的朋友又说了，我还告诉你一件惊天动地的话。我说什么话？他说中国有88位非常知名的人士委托了海外民运的一些个知名人士要搞5·1共振，你害怕吗？我说我害怕，真厉害。我说你再说一遍，他又给我重复一遍，我哈哈大笑。他说你笑什么？我说这不扯吗？你说第一遍的时候我还没明白，你说第二遍的时候我真明白，我绝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不就是韩信请求张良去攻城拔寨去了，这不开玩笑吗？他把这事儿倒过来做了。我感觉到，哎，这如果像这一些个情形来比，他们可能他们都是一粒沙，甚至他们是一粒金刚沙。 嗯， 金刚沙。 嗯， 但是他们跟水碰上的时候，他们无从下手，他们没有水的力度。为什么？他走的不如水深，他升上去的不如水高，他仅仅是浮在面上的这么一粒沙。 嗯， 但是现在不然，现在真有一个人呢出来了，很厉害。这个革命啊，应当说呢就不应该说，为什么？都说烂了，谁不知道革命啊？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说呢？因为对待这个郭文贵这事儿啊，他说是郭文贵爆料革命，加上了革命，我不同意，我打心里不同意这个词。 嗯， 但是不同意你就得说呀，他说的再烂你也得要说呀。 嗯， 这个革命从我们中国最早是建于周易、俄瓜、团传。他怎么讲呢？他说天地隔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他解释就一点，就是更替朝代，这叫革命。这是中国最早的说法。现在政治学上的意义 革命呢，无非就两种，一种是暴力革命，一种是非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很典型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翻了中国国民党，建立了政权，那叫暴力革命，没有问题。历史是这么记载的。 嗯。 非暴力革命，美国不论是4年是8年，它大选，那是更替朝代， 嗯， 换了朝了，那也叫革命。它不叫革命，它叫运动，叫选举运动。实际来讲，那也是革命，非暴力，这就是革命。革命前提和基础是什么？是要有组织，必须要有组织。你没有组织，你一个人你怎么去革命？我说郭文贵他不是革命，他不要建立任何组织，他没有组织。对于这个问题，我还真想展开说一句。 好，对， 就是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在讲不要组织，这是对的。他要的是什么？不要组织，不要机构，要机制。在我来看，这是对网友、对民众认认真真的误导。什么叫机制？你没有机构，你哪来的机制？机制是一个运行模式，机构就是父母，机制就是子女，它是这么一种关系。当时我记得还拿出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是叫《子弹飞》。 嗯， 说最后机制变了，人们起来了，这是错误的，这绝对是误导大家的。最后变的是什么？是人的心理状态。朋友们一定记住，是人的心理状态。这个心理状态的背后的诉求是什么？是我要做人。这个诉求就是我要做人。我又重复一遍，这个诉求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就两点，一点是利益，一点是权益。它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它不是什么机制问题，心理发生了变化，他才有什么？他才有行为。 嗯，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说了，没有组织，不搞革命，也不要机制，就要做到一种心理状态。这是一种什么思路呢？我可以明确的回答大家，这就是郭文贵高明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住，他高明在什么地方？他就是一滴水，他就是老子《道德经》说的那个“大象无形，大道无道”，最后导致什么？最后导致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那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朋友们，你们一定要理解这个问题。这个郭七条啊，严格意义上来讲，前六条都是形式，朋友们，都是形式。实质的问题就是第七条。我为什么这么讲？有的朋友讲，说这是他的策略，这是他的手段，这是他的方法，都错了，你们看得太简单了，绝对不是。你要如果这么认识的话，你把他看得太低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这七条当中的第七条，那是阶段性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你必须得意识到这一点。他不是在这耍权术耍权谋， 他是认认真真的在这儿推动一些个事情。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你必须要给出一个明确的解答，你要不然的话我们不认可。我今天必须给一个明确的解答。我可以跟您这么讲，现在在中国没有法治吗？有。没有自由吗？有。没有人权吗？有。没有民主吗？也有。甚至没有监督吗？也有。都有。问题出在哪儿，朋友们？问题就出在你这个监督是党内监督还是民众监督，出在这儿。这个监督问题背后得要有个基础，这个基础在哪儿？我今天特别赞赏一下邱家军博士，他是研究选举的，实际问题就出在选举上。要如果是普选建立出来的一种监督机制，中国社会是非常的美好。只有认清这一点，这就叫改革。怎么改革？就改革这么一点，就是个监督。监督背后的基础就是个选举。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讲，要大力推动改革开放，绝不动摇。改什么？就是改这么一点点，这一点点习主席完全能够做得到。所以说这是郭文贵先生的方针路线政策，当然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任何事情都要发生转变，在每一个节点上都要发生转变，谁的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都跟明镜一样，他不会因为到最后的那个节点上他还要执迷不悟，任何人都不会这样的。你独裁不独裁，你不能现在来推论。我不今天讲了吗？我是站在一个真实的和客观的角度。什么叫客观？说话做事儿，不能带任何的标签，不能有任何的成见，那叫客观。上次我说那话，我尊重我的家人，尊重我的朋友，也能尊重我的对手，更能尊重我的敌人。这是一种心胸，一种格局。 对， 你不能把一切事情都贴上标签，朋友们必须得客观。客观，这个客观就是要不带任何的成见。什么叫智慧？这就叫智慧。我没有智慧，但是我能客观，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今天就想通过爆料革命和郭七条，我给郭文贵做一个定性，我再给他做一个定义。我给他定性是郭文贵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造了一个郭文贵现象。我给郭文贵下个定义，我是什么呢？郭文贵是得到了一个具有巨大能量的组织的真传，用黄金白银铸造了一座供亿万人敬仰的丰碑，这是他的定义。咱先说说定性，我说他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郭文贵现象，而且他涉及面之广，引发的 之剧烈，都是无可比拟的。它是由时间、环境、种种的条件所造成的，它是一个唯一的，绝对是个唯一的。我是站在一个史学的角度，我谈这个问题，将来历史会做出明确的解读。你的解读呢？我不说了吗？这就是配合定性，它是受到了一个具有巨大能量组织的真传，这一点太厉害了。如果他是什么人，几句话下来，我就能感觉到他亲切不亲切。 嗯， 是不是是我曾经的通道人？甚至我见了那些个部长级干部，几句话下来，他虽然有个高位，但是他没有得到真传。他在那个位置上，他是我的上级。他在私底下碰到灭他是分分秒秒的事儿。这东西跟职务没有多大关系。后面就是用黄金白银铸造了一座供亿万人敬仰的丰碑。首先讲他是富人呢。他们有财力的支持不行啊。在这世界上，人在耍的话，就四点，路德先生。文工武卫、知识和资源，就得四点。你说你再是这个大佬，那个大佬，你文有什么？你武有什么？你知识有什么？也就是说，你财有什么？你的资源有什么？你谈不出来这四点，一盘菜都不如。你什么事情你不能坐下来细谈？你一细谈，你手里头你一张牌都没有，你光会说，你光会喊，那个东西，那在实战不行。你现在面临的是一种战场上的实战状态。我记得郭文贵他总讲一句话，身陷阳谷现打现，见面就兑现。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你得有实实在在，你得有真东西啊。你真东西，我有钱，好，那算一个，算一个都不算什么，我说的是资源。第二，你得要有财，你有那个财气吗？第三个，你文有什么？你武有什么？你还没掏出枪来了，人就把你已经毙倒了。哎，对不对啊？这是很实在的话呀。我说供亿万人敬仰的丰碑，我指的是敬仰，不是敬仰。什么叫敬仰？敬就是上面一个日，底下一个北京的京，就是在那看呢。为什么我用了这个字？因为现在有支持他的，也有反对他的，还有关注他的。我就属于关注他的。这不就是看吗？支持他的举着小旗也看，反对他的是用你的嘴，是用你的笔，你也在那儿得看呢，你也得看呢。我关注的，关注的不也是看吗？你必须得把它有这么一个境界，你才能客观。我又讲到客观。你在看的过程当中，突然来了一队人，把这些人冲散了，有一个人被踩死了。那被踩死的人， 它就不客观了。 嗯， 不能这么说呀。我如果要往深入说，我再举一个例子，非常简单的例子。 嗯， 这个剑没有毛病，剑没有毛病。 嗯， 有毛病的是谁拿着这把剑？ 嗯， 在什么时候也有特殊情况，也有偶然情况。那个特殊情况和偶然情况，绝对不能代表趋势。 嗯， 要再举个人们都听得懂的例子，开着车，很多交通事故，也有死人的，也有受伤的，我们就不开车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不能主观，要客观，真实了还不行，还要不能带有任何的成见，这叫客观，你才能做成真正的事儿，你才能完成你的事业。 嗯，这里有网友问，就说您说共产党这么强大，是不是要把所有人吓跑啊？ 朋友们，你们真不理解我，你们真不理解我。强大不强大，那是个心念问题，是一个心的问题。你看给他灌输了什么？他的强大看为谁所用。我说了，剑没有毛病，有毛病的是谁握着这把剑。你要如果理解到我说的那个强大，那说明您真得要好好的再修炼一番。这个强大能不能为你所用，这是问题所在。 嗯，对。 郭文贵能引申到道教的高度，我不要祖师，我要化他大象无形。 说得好，对。 那是什么一种境界？你们应该学习啊。我在万里之外我都看得明明白白，你在他们身边你怎么就不了解呢？ 您认为郭文贵现象会对国内有多大影响？是否能加速政治改革？仅仅是不痛不痒的现象？ 您的这个问题啊，太好了，您是属于一种担心，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因为现在知道这三个字的人大有人在，但都是关注，都是关注。要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举一个《让子弹飞》的这个电影，谁不知道吗？谁都知道，谁敢动啊？谁也不敢动。但是心里这团火已经存在了。 嗯， 朋友们，心里这团火已经存在了。心理状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嗯，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不是急于求成的事情。 对， 这就是看哪个时间节点有什么事情爆发，如果能促成相关的转变，就是郭文贵的郭七条，他不是权宜之计，他不是什么策略方法手段，这是一个大政治家的阶段性的政策，中国有国策，这对于他来讲这是阶段性的国策。 嗯， 所以说您呢不要悲观，要意志坚强，要充满信心，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 您所有的目的之前就是想说，首先我们有一个正视， 千万不要有那种很理想化的想法思想。什么叫理想化？就觉得共产党明天就可以倒了，一吹就倒了。我是见过太多的人了，说啊，中国明天就会倒了，这一吹他们就跟散沙一样。这样的观点呢，在海外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啊。 您说的非常好，对于您说的前头的那一类人，我就给他两个概念，四个字。第一个概念就是他们天天是在意淫， 对，意淫， 意 对， 淫。 是， 第二个概念，懦弱，他们懦弱。你在战场上经过实战的摸爬滚打吗？你能守着枪口哈哈大笑吗？你连基本的现实你都不敢承认，你上什么战场？来了一个人就要跟你抢饭吃，你是有产业，你是有什么呀？那个饭是怎么来的？是募捐吗？是打赏吗？钱是个什么东西？钱是叫一般等价物。这一般等价物怎么来的？不就得靠劳动和智慧所得？你没有基本的生存能力，你搞什么民运？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民运不是职业，民运是一种埋藏在内心里的一种愿景，是一种人的渴望。如果真正拿民运当个一口饭吃的话，你太悲哀了。就在6月8号那天，我看到的那群人，我跟他座谈的那群人，我是非常佩服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有胆量，有气节。 还有这个人说神话郭文贵反而是贬低郭文贵的社会意义，你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 我绝对拒绝神话，我不需要神话。神 说的， 话这个东西，只有在宗教里能够看到，那是神。你比如说，在美国曼哈顿有一个自由女神，那是人心中的东西。在中国也有神呢，在人们心里。我并没有说是在这儿造神，没有，绝对没有。这是一种内心的一种信仰，一种信念，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 对， 这跟神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信念，有一个网友说，说来说去就是改良主义。他说，您的论调就是改良主义，说来说去啊。 我真要回答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要能够组建一个海豹突击队，这个海豹突击队能达到200万，我是个渐冻病人，我跟你去，咱们不改良，咱们发动一场暴力革命，你做得到吗？我要如果不客气的讲，我今天是不客气的讲，你是坐着说话不腰疼，你做出来什么事儿了？你是什么样的经历？说话非常容易，我也想组织一个500万的军队，武器精良。有定向的导弹，我做得到吗？那不就叫意淫吗？你得面对现实，朋友。 你不敢面对现实，你不就是懦弱？你面对现实，你还要客观。 对。 你不改良的人，你站起来，你去冲锋陷阵去。共产党夺这个天下，死了2000万人，你得要扑下2000万人，你才能换取这个政权。你有这个魄力，你有这个胆量，你有这个财力，你有这个知识储备吗？你有这些个人才吗？我不客气的讲，全世界的华人精英是在中国国内，不是在海外。在国内的中国人精英是在共产党内。你要不理解这一点，你要不敢面对这一点，我还给你，就是给你两个字，你就是懦弱。连现实都不敢承认的人，你面对着枪口，你绝对得跪下。你跟我说改良，你给我一把枪，我跟你冲锋陷阵。朋友，你有这个能量吗？